第21章，村民。一门连翻译软件都识别不了的外语，亏系统做得出来。 联网呢？ 余文戳着手机屏幕，有些着急。 是不是我下的词库还不够啊？联网有用吗？监管官能帮这个忙吗？ 众人闻言朝秦秋看过去。这位监考官先生站在客厅一角的橱柜前，百无聊赖地翻看熏香炉。他后脑勺好像长了眼，头都没回，说：“奖励牌不是你们抽的吗？看我干什么？”屋子里熏香太浓，他拧开炉盖，挑拣出那块熏人的玩意儿，丢在一边。这过程中，他瘦长的手指在炉中拨弄着，完全不怕烫。众人听了他的话，又眼巴巴看向油货。还没等油货开口，最先提议的余文又慢慢冷静下来。 那算了，词库应该下全了，我就随便问问。几个版本的翻译软件都没有吉普赛语，那就算联网，可能也翻不出来。如果真的查不到什么东西，还会白白浪费一张牌。 陈冰左右看了看，忍不住问道：“ 什么牌？从舰队开始，我就总听你们提，但一直没好意思问。” 当初抽牌的时候，全队的人都看着，该知道的都知道，也没什么好隐瞒的。大家七嘴八舌的给陈冰解释了一下奖励牌的用处。陈冰听得目瞪口呆， 还真有奖励，我以前只在传言里面听过，我还以为是骗人的。你们做了什么？怎么拿到机会？ 众人面露羞愧，心说全靠系统随机，给了他们一根金大腿。陈冰是个识时务的，见大家面色各异，也没多追问。他朝梁元浩看了一眼，发现对方紧抿嘴唇，脸色很难看。其实他自己的脸色也没好看到哪儿去。他们虽然没亲眼见过奖励牌，但听说过，不管因为什么理由拿到奖励机会，都只证明一件事：这支小队非常厉害，或者说这支小队里有非常厉害的人。这位厉害的人是谁？不言而喻。而他们两个刚刚很不巧跟大佬做了相反的选择。陈斌轻拱了一下梁元浩，趁着其他人正在讨论，小声问他：“ 后悔吗？” 梁元浩拉着脸粗声粗气地说：“ 后果还没显露出来，一次对就能次次对，反正我不后悔。” 我有一点儿。 陈斌一脸愁苦看着地面出神。 哥，要找监考官帮忙吗？ 于文问。 不找。 油货坐在沙发扶手上玩手机，秦就把熏香炉的盖子重新扣上。他随便抽了一条彩巾擦干净手指，然后不慌不忙地躲到了油货身后，两只手撑着沙发背上说：“ 真不着？这张牌在我这里捂很久了，我真是迫不及待的想用掉它。” 油货头都没抬，冷笑一声算是回答。秦秋更有兴味了，这位考生实在很有意思，正常范围内的小问题他一点儿也没少问，指使起考官来半点儿不客气，可一旦涉及到求助牌，他就打死不用，好像求助就是低头一样，一块难啃的硬骨头。001监考官在心里点评：“ 油货点了几下手机，黑婆小姑娘似的声音又在屋内响了起来。这不像英语，英语大家都懂，即便学得差，多放几遍，放慢一点，就能听个七七八八了。吉普赛语他们真的是一窍不通，就算把这段录音循环播放一整天，那一窍也不会被打通。 他们沉默着处在客厅里，绝望地被鸟语包围。那段话放了有十来遍，突然有人打了个响指，众人猛地回神。 谁？怎么了？ 打响指的居然是麦克，他张着嘴一动不动地听完黑婆最后两句话，神情激动地叫了起来。因为语速太快，听着也像乱骂。老于他们懵逼半晌，转头问游货：“ 他说啥？” 游货皱着眉说：“ 他说黑婆的吉普赛语里面夹杂着波斯和俄语词汇。” 游货转头问麦克：“ 你确定？” 作为四国混血，麦克虽然长得对不起混血，但在语言上还是有底的。他放慢语速解释了一下，说自己的外祖父来自于俄罗斯，他对俄语虽然不精通，但词汇量还行。至于波斯语，他在大学期间心血来潮选修过。吉普赛人在迁徙过程中经常会受居住地人的影响，所以语言里会常带入外来词。他们还学会当地的语言，就比如黑婆能听懂考生说的中文一样。村长说过，黑婆当年是跟着俄罗斯人来这里躲避战乱的，想必受了俄罗斯同伴的影响，语言用词里会有混杂，这点也许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。 一听这话，大家立刻兴奋起来，余文大狗一样盯着麦克说：“ 来来来，快说快说，你听到了什么？” 听到这个问题，麦克又有些不好意思，他微胖的脸盘子涨得粉红，饿了好几声才憋出了几个词儿。游货为大家翻译着：“ 粉花针太阳。” 游货看向麦克，转头对众人说：“ 没了。” 题目是什么来着？ 老于问。于文面无表情地说：“ 一，黑婆叫什么？二，黑婆家里人在哪？三，黑婆屋子里面有多少人？” 这四个词儿哪个能回答？好不容易燃起的希望又扑的灭了。大家伸长脖子又缩回去，脸色灰暗。太阳不知不觉斜向西边，藏在了林子后面，运出了一片并不明亮的余晖。坐在窗边的余姚忽地撩开帘子，轻声说：“ 村民啊？什么村民？” 余文凑过去，余姚彻底拉开窗帘，指着并不大的石砌圆窗说：“ 河对面有人出来活动了，应该是村民吧。” 冻结的河在傍晚泛着一层光，光的对岸有两三个人影正从房子里出来，挎着篮子小心翼翼地往河边挪。 还真是啊，村长说他们傍晚会出来活动一下，人多热闹点是吧？ 但是 陈斌咕哝着，但是这河边只有三两个人，哪里热闹？ 不管怎么说，有人的地方就有线索。游货穿上黑色羽绒服，把拉链拉到下巴，掩住下半张脸，抬脚便出了门。其他人陆陆续续跟了出来。秦鸠不紧不慢地走在游货旁边，落后他半步。 用分数买的衣服。 游货眯着眼，从狭长的眼缝里瞄他。 虽然收过你几分大礼，但我这人很大度，不介意说两句忠告给你。 秦秋两手插在大衣口袋里，跟他并肩慢慢穿过洞河。 这个考试能及格的人屈指可数，反正我监考这么久也没见过多少。对于一般考生来说，最好前期别乱划分数。 游货直挺的鼻尖掩在衣领下，但依然会在呼吸间形成一团白雾。他走到对岸，浅色眼珠一动， 目光落在不远处的一位中年女人身上。女人是寒冬边境典型打扮，穿着极长的冬衣，从脖颈一直裹到脚，大围巾恨不得埋住整颗脑袋。她笨拙地在河边蹲下，招呼身边的男人说：“ 来，把冰凿了。” 游火看了一会儿，丢给秦秋一句：“ 一般的忠告留着给别人去，我用不上。” 说完，他便朝那两位村民走了过去。 两位村民看到游火，略微愣了一下，然后冻僵的脸缓慢笑起来：“ 你是新来的客人，村长跟我们提过。” 游火朝村长的房子看了一眼，门窗紧闭。 早上刚到。 村民点了点头，不算热情。 你们住在河对岸？ 对。 那对男女沉默了一会儿，那男村民没憋住问道：“ 你们有什么要问我们的吗？刚来村子一定很不习惯吧？”“ 还行。” 他们面面相觑片刻，又蹲下身去挖河里面的冰，凿了两下，他们朝游货瞄了一眼：“你们去黑婆那儿了？”那个中年女人忍不住问道：“ 对，在那儿待了一下。”“ 哦，做什么了吗？”“ 做了几个娃娃，不知道你们见过没？” 两位村民动作顿了一下，有点瑟缩。“ 也有几位没有做。” 让他奇怪的是，村民居然又瑟缩了一下。片刻之后，女人抬起头：“ 没有，一般只有客人会去拜访黑婆，我们很少去河对岸。”“ 以前也来过客人？”“ 来过的，跟你们差不多吧，总是一群一群的来。”“ 后来他们怎么样了？” 女人有一瞬间的茫然，接着摇了摇头说：“ 好像没看到他们离开。” 刚过河的几位考生一听这话，差点掉河里。秦九走到游火身边，他微微低头说：“ 你可真是个套近乎的鬼才呀。” 他正想回嘴，男村民手里的铁盆突然当啷一下掉在了冰面上。两人看过去，就见那个男人盯着游货的眼睛看了几秒，又盯着秦秋看了几秒，慢吞吞地说：“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们。”“ 谁？我们？”